七点天天有聊，哎，红七点的每个工作日都在蜻蜓 FM 上更新。那也有听友呢说，哎呀，你能不能周末也来两期啊？为啥周末休息呢？哎，这个呢，不光是我要休息啊，那个听友也需要休息啊。所以这两天呢，大家就放个假啊，就工作日，工作日的每天都更新，每天呢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如果各位喜欢的话，就捧场。下载一个蜻蜓 FM 的 APP， 很容易呢就能找到这个红七点我们这个栏目。这个栏目的微博就叫红七点，微信公众号和我个人的微博一样，就是我的名字张红，欢迎大家关注。同时呢，也欢迎关注蜻蜓的微信公众号，叫蜻蜓 news。 好，今天呢要讲的是徐明。从昨天中午开始，有关徐明去世的消息呢就满天飞了。概括起来是这样的，这位大连实德创始人是12月4号在武汉去世的，终年44岁，比我小一岁。去世的原因呢是心肌梗塞。实德集团领导以及徐明的家人呢前天已经到了武汉，徐明在那里服刑，那骨灰呢是昨天运回大连入土为安。徐明的事儿呢，因为涉及到前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案，一直呢没有公开审理。大家猜测呢，可能是被定罪为单位行贿罪，因为他被判那个入狱四年，本该呢明年九月份服刑期满。但今年上半年呢，有消息说呢，他在狱中表现不错，所以呢会提前在今年内释放出来。在这之前呢，和徐明同时被抓的这个实德人员大部分呢都已经放出来了。去年十月份，实德集团总裁陈春国也被放出来，因此呢实德人呢都在等着徐明回来，值得东山再起，对吧？但谁想到他突然就走了。尽管有人觉得徐明呢走得很蹊跷啊，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徐明有心肌梗塞这个疾病啊，但是从政治上来解读的话，他非正常死亡的可能性呢恐怕不大，因为有关徐明的这个各种信息和资源呢是稳定的，没有大的变动的空间。徐明此人呢典型的是中国商人靠上了政治，成也在此，败也在此，这就像一个魔咒。在13年8月22号的时候，薄熙来当时在庭审上，作为证人，徐明和薄熙来有过当庭的对峙。当时呢，薄熙来呢试图淡化他和徐明的这个关系，就说呢，说徐明对我儿子薄瓜瓜那是有资助，我知道他们的关系不错。那古开来呢，徐明呢，薄瓜瓜呢都没向我提过这方面的事儿，包括法国尼斯的房产，那我不知情。整个过程完全是虚构的，我对这2000多万自始至终我也没承认过。至于说对薄瓜瓜学习上的资助，那我也不知情。古开来仅仅是提到过徐明啊对瓜瓜不错，也就如此而已。薄熙来呢说，我没在意过徐明，我只知道他是古开来的朋友，我和他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他不是我的朋友。但徐明呢在庭上作证，他是这么说的，他说00年的时候收购大连万达足球队的时候，他得到了薄熙来的帮助啊，被告人薄熙来。那在剩下几个大事上呢，比如说建设定点直升飞球项目，还有双岛湾石化项目，还有商务部石油专卖许可权等等，这方面呢哎也得到了薄熙来的支持。徐明呢承认他和薄熙来或者他的家人呢有不正当的经济来往，说2000年呢古开来在这个法国想买别墅，哎，徐明就提供了323万美元在旅游门票啊还有在国外的费用上呢，哎，也帮助了一些。还有薄瓜瓜和朋友去非洲旅游，他也提供了10多万块钱。薄瓜瓜呢喜欢一个电动车，大概呢是8万块钱，也是徐明给买的。还有01年10月份的时候，薄瓜瓜信用卡里边大约呢欠了这个30多万啊，古开来呢就找到徐明，徐明呢哎帮着支付的，他是这么说的啊。法国别墅呢是薄熙来案的一个重点，徐明作证是这么说的，说02年8月份的时候，他在被告薄熙来在沈阳的家里边，古开来呢用电脑哎给他看了这个法国房产的情况，当时呢被告人薄熙来在旁边旁听啊，听见了但没有说话。所以在法庭上呢，薄熙来和徐明呢就开始对峙。薄熙来就问他说，你对薄瓜瓜的支持，给他报销机票什么信用卡电动平衡车，你跟我讲过没有？徐明说没有。薄熙来说，非洲旅行你给他们这个费用你给我讲过没有？徐明说没有。薄熙来说，哎，谢谢你实事求是啊，你起码没诬陷我。那你给博古开来 哎，买贵重的东西，给薄瓜瓜买贵重手表，跟我说过没有？徐明说没有。薄熙来说，那你说这个在外一年，薄瓜瓜博古开来好几百万，这个概念你跟我说过没有？徐明当然还是说没有，基本都没有啊。薄熙来又说，说你什么时候跟我提过这个尼斯房产的事儿啊？徐明就说这个没说没有，说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呀，哎，就在你家餐桌前，我们哎那个情形啊，你在旁边啊，这个古开来但是打开电脑啊。薄熙来说，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徐明说没有了。薄熙来又说，我曾经任何时候跟你提过关于尼斯的事儿没有？徐明说没有。哎，你看从这些对证啊，大概可以看出来，薄熙来试图说明徐明为古开来和薄瓜瓜提供金钱的事儿他是不知情的，而徐明呢似乎呢也没有落井下石，没有把脏水呢泼到薄熙来的这个身上。但是从现有的资料分析呢，徐明涉足足球真的是有可能冲着薄熙来去的，跟着领导走吗？这是许多老板的信条。徐明原来呢是不玩足球的，也不懂足球，但足球呢是大连的名片，甲 A 开始那大连就是足球城啊。为了讨好时任大连市市长的薄熙来，2000年呢，徐明花了1.2亿从大连万达王健林的手里买来了大连足球队。徐明呢曾经多次表示说，希望足球也能成为自己最重要的名片之一。徐明呢还是挺会玩的，实德入主以后呢，2001赛季实德就不仅赢得了足协杯冠军，而且以实德队员为主的辽宁队在九运会上也得了冠军。一个实德呢，徐明还觉得不够啊，要玩就玩大的。他旗下呢同时拥有多家甲 A 甲 B 的俱乐部，这种玩法受到了很多俱乐部的普遍反对，最后呢被中国足协逼迫，实德系只得解散了。04年10月份的时候，因为对裁判判罚不满啊，当时大家球迷都知道国安罢赛了，徐明呢又趁机起事啊，像陈胜吴广一样揭竿而起支持国安。然后呢实德队也罢赛了，接着以实德国安为首7家俱乐部联手挑战足协索要俱乐部的权利，当然最后也是被灭了啊，被平息了。当时呢徐明掌管的实德确实不得了，那徐明呢入狱前一年，实德集团以年营业额121亿位居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第66位。对，那个时候呢实德拥有3家上市公司、3家商业银行、2家保险公司、1家基金，还有多个关联企业，形成的这个产业链很丰富啊，就是足球、金融、塑钢还有家电的等等，这是商业帝国。当时的徐明才40岁，那就以140亿的身家登上了胡润的富豪榜。徐明进去以后呢，大连实德呢已经没有当年的张扬了，主营业务呢也回归了，回到了老本行铝合金等等建材的制造。实德呢却也没有因为老板出事而倒下，毕竟呢现在啊已经是法治社会了。开始呢是徐明的胞兄，就是他兄长徐斌接任实德董事长。徐斌呢把这个实德足球呢当成债务包袱，以3.2亿元转给了大连的另一个球队阿尔滨球队的这个老板赵明阳。接着呢实德开启了这个还债重组之路，半年后也就是2012年的10月，徐明呢委托仁和集团老板戴永革接管了实德的这个重组，而实际操盘人是仁和集团首席执行官关国亮。关国亮呢曾经任新华人寿的董事长，因故呢入狱，出来以后呢加盟了仁和集团，把实德逐步的引入了正轨。实德的重组呢也接近尾声了，应该说是为徐明的归来清扫了环境。在薄熙来案审判后呢，徐明已经完成了配合调查的工作，他的状态呢也是相对的自由一些了。后来呢已经可以频繁的通过电话来遥控实德，就像黄光裕遥控国美一样。如今呢南德集团没了，但是牟其中还在，德龙没了，但是唐万新还在，铁本没了，但是戴国芳还在，但是实德还在，徐明没了，44岁。一声叹息，一路走好。好了，最后是广告，鲁泰纺织，纺出梦想，织就人生，一支笔蓝罐保健保护嗓子，和一支笔愉悦医疗，愉悦让科技律动生命。红起点，明天接着聊。